哥，你和嫂子睡过没？ 废话。 啥感觉？ 说不上来。 大概说说呗。 又香又软，又滑又嫩， 像猪。 老子没睡过猪。 前方打仗皆无心思大鱼大肉，粗茶淡饭随意吃了些。吃晚饭便送谢彻去了车站。快上车前，谢彻指着不远处的店面对谢池说， 你去给我买盒梅花糕来，路上吃。 好。谢彻故意支开他，想与何峰单独说几句。 听说你要去参军啊？ 对。 去上海？ 是的。 我这腿不能上战场，否则也去打鬼子了。 何峰垂下眼，觉得心中有愧。谢彻看出他的内疚，他拍了拍何峰的肩。 过去的事了，又不是你打的，你替我去好好打小鬼子。 一定。 他从小没爹疼，没娘爱，唯一亲的爷爷也走了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是形同虚设。他自己一个人在南京孤苦无依的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把小日本打跑了，风风光光的回来娶我妹妹。 何峰点头。谢池回来了，将糕点交给谢彻。 好了，我走了，你们回去吧。 嗯。谢彻走出去，回头与他们挥手。 回去吧。 因为战事让人做什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晚上何峰去冲了个凉，谢池站在门口看他，他抹了把脸，朝谢池勾勾手指。 过来。 谢池没动弹，他又接一桶凉水浇下去。 好看吗？ 嗯。谢池头抵着他的胸膛往下看。何峰把头发往后捋，拿起谢池的毛巾擦了擦身体。 帮我剪个头发吧。 好啊。谢池抬起头看他耷拉的半长发，他去找了个剪刀，何峰剪了个寸头。谢池做事很精细，容不得半点缺陷，剪了很久，看着自己完美的杰作。可以了。何峰站起来照镜子抹了把头。 凉快。我怎么这么好看啊？ 谢池无奈地笑出声来，他确实好看，去掉了累赘的头发，露出整张脸，更显硬气。脖子上沾着碎发，痒痒的，何峰又去冲了个凉。谢池褪下衣服，走到他身后。女神气寒，何峰往桶里倒了些热水，冲着冲着，便忘了是来洗澡的。水气氤氲，身上滑腻腻的，不知是水，还是汗。第二天，谢池悄声起来，化了个精致的妆，然后去附近的服装店买了条红裙子。何峰喜欢红色，从前在山寨的时候，他送谢池的衣服实际有六件是红色的。精心打扮好自己后，他就坐在床边看着他的睡眼。一夜未睡，他却无半分困意。何峰中午才醒过来，一睁眼看到个明艳的女人坐在床边，笑着拉他进怀里。 刚想说是哪家的漂亮媳妇儿，原来是我家的呀。 对呀，是何家的。何峰卷起他的裙摆，谢池按住他。来月事了。 来得巧，来得好。 何风手落在他的腰上，谢晨手往下探，为他梳起。何风眯着眼，按着他的脑袋亲上来，压着声说：“ 我紧点儿。” 何风想在家里吃饭，可两人都不怎么会做。谢池简单煮了点清汤面， 有点咸了。 谢池看着大口吞面的男人，一直未动筷子。要不要水？何风摇头，两分钟吃完喝完，放下筷子。谢池静候着，一言不发。何风用力地抹了一下嘴巴，抬眼看他。 等会儿我就走了。 嗯，我送你。 不用了，看到你又舍不得了。 哦，再吃一碗吗？ 啊，好。 谢池端起碗，盛了碗面过来，何风双手接过。 谢谢。 谢池坐回原地，拿起筷子夹起几个面条吃了一小口，又听见何风大口吸面喝汤的声音，不一会儿他又吃完了。还要吗？ 好。 谢池放下筷子，站起来拿他的碗，刚转身，何风从后头抱住了他，却什么也没说。谢池附上他的手背，我去盛面，放久了就妥了。何风放开了他。谢池将锅里的面倒光了，他整理好心情，在锅前站了片刻，才端起碗出来，可是何风已经走了。谢池坐下，看着面前两碗面条，拿起筷子慢慢吃起来。如今粮食可贵，很多人吃不饱饭，他可不能浪费。 真难吃的面，我怎么会做成这样子？ 他心里酸，鼻子酸，眼睛也酸。忽然上楼拿上个东西，追了出去。 何风！ 何风在路尽头回眸，定定地注视着跑过来的女人。谢池站到他面前，将一把匕首递给他。 你二叔的刀还是还给你吧。 何风接了过来。 每次带着他杀人都很幸运，从来没有失过手，也没受过伤。没什么东西给你，希望他能给你好运，希望你永远用不到它。 来，抱一下。 谢池没有抱他，他怕一触碰就会忍不住掉眼泪，现在已经忍得很辛苦了。他捏住他的衣角。 让我送你走吧，我不多说话，就看着。 何风点头。